惊动了那水中的个木狮子，对对鸳鸯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

将将作兵兵都挤满了中庭，一个个暗自排班，都来侍奉太守坐上忙把令行，声声连唤众郎将，在半马中闪出一位老英雄，我只见他端带英号朝上走，上来了黄南老将黄忠啊，身行口内连连说声秦国我特勤，老将军一人真情，只接引刘备在荆州发来人马，停兵我大将却是断处，此人的正义谁能比，刀臣马快山飘风，昔日里桃园他们曾结拜，弟兄们齐手灭群雄，虎牢关战吕布，关公论就斩华雄，到了徐州从十三张辽平秦进曹营，金银美女全把手东外院歌唱，兵出大难真君子，性烈如钢一般同，大雁小雁分散无曹公之称宋人情，如此的款待恩情中总把太相草还是念必须，马马破群朱文丑，力斩颜良万马营，到后来刘备的收心刀对天发誓要去寻雄，封金挂印青财宝，见此草便启程，把桥挑跑城墙中，曹公亲身去践行，五关连斩陆元将，名似风雷战天庭，披麻单刀全大义切 讲究盘古至今有好汉祖传他出出题来是为英雄年惹张飞高多猛烈抢城被大四冲冲上阵全凭三圣贤军功的战马进在京镇定长山那一员将谁人不知赵子龙长坂坡是英勇救出额斗小英童众将骁勇还小可最怕南阳叫卧龙这个人炸出猫龙先手断棒破千勇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就是一个诸葛亮也令人都胆怕心惊胆 一声大叫两旁看配卦年轻